事實擺在眼前，而家三至四歲嘅小朋友學業最有問題嗰班，幾乎全部都係平日雙眼離唔開手機同平板電腦嘅細路仔，佢哋每日對足六至十二個鐘。 呢位法國醫生喺 YouTube 上面嘅貼文敲響咗警號。 我哋嘅發現全部都係由日常嘅觀察得翻嚟嘅。 佢係安尼斯·杜康達醫生，佢平時係喺巴黎郊區幫細路仔睇病嘅。呢幾年，佢留意到越嚟越多幼童出現類似自閉症嘅症狀，佢認為呢個問題一定要盡快解決。 我哋而家去緊見賴恩，佢今年三歲。五日前，佢學校打電話嚟，話佢哋喺堂上面教咗佢二十分鐘，但係完全教唔掂啊！個細路一句嘢都冇講過。但是不停在那裡叫足二十分鐘，還趴在地上叫他的名字，他都不認，又不肯跟人有眼神接觸，我他都不肯望的。最關鍵的問題是他沒有手提電話就睡不著，他有很多個月都是望著和聽著手提電話來睡覺。我問過他媽咪說，你估你試試關掉機行不行？他說可以的，應該可以的，我可以熄咗部电视佢，今晚开始啦。佢妈咪同意咗噶啦。 赖恩同妈咪两个人住喺维希下提翁一栋几骨子嘅住宅大厦入面。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几好嘛 ？Hello， 赖恩，哇，你今日好开心咁、啊。等阵，等阵，等阵。哦，你想出嚟楼梯坐啊？过嚟啊！不如你带我哋入去玩啦！嚟啦，我哋入去啦！哇、哦，入去啦！嚟啦，入去啦！到咗啦！好乖，好叻噃！ 赖恩妈妈最近唔再俾佢玩手机同平板电脑，佢嘅状态仲系好唔稳定。 我哋前日见完佢之后，佢嘅进展点啊？ 已经见到好咗好多啦。 即系仔仔有一日半冇睇手机，行为已经有改善啦。 系啊，好似奇迹咁啊！佢仲叫咗我一声妈咪。我之前等佢开声讲嘢，等咗成年，佢一粒字都冇讲过。 即系佢星期一晚叫咗你声妈咪。 过嚟啊！嚟啊！嚟啊！埋嚟啊！俾妈咪揽下， 揽实妈咪先啦、啊。好乖、啊，锡埋嗰边啦。嗯，好乖。揽实啲妈咪啦，佢系咪黐多咗你啊？ 系啊， 嗯，其他家长都有咁讲过。哇，好叻仔啊，赖恩叻仔，好好啊， 系啊，好好啊， 会一路越嚟越好噶啦，其他方面都会自自然然有改善，我都好开心啊，我自己都估唔到，因为两日前我哋见嗰阵，佢完全系另一个人，唔肯望住我对眼，又系咁喊，嗰日嘅情况都几差下。又氹极都氹唔掂佢，直情唔理我。但系今日佢就肯望住我啦，真系差天共地。 佢冇咗个电话，好似做唔到人。 呢样嘢真系好似吸毒上瘾咁噶。 有时上唔到网，佢会拎起部电话，礼手就掟烂佢。 嗯，失晒。 佢仲会周围搞破坏，整烂部平板电脑， 因为佢接受唔到部电话冇画面冇声。 系啊，接受唔到噶。 咁佢整烂咗几多部电话？ 五部啊！ 佢整烂咗你五部电话。 五部啊！部平板电脑我哋买咗三日就俾佢整烂啦。 但系星期一晚之后，佢就冇再咁啦。 由嗰晚起，佢识得自己去搵玩具玩，去玩玩具。个问题唔系净系影响佢，我都好唔掂。我要由朝到晚睇实佢，不停喺佢侧边同佢倾偈，但系佢好似乜都听唔明咁。我揽佢，佢又冇反应；嗌佢又冇反应。嗰阵我谂，我冇可能再去做嘢噶啦，冇可能翻到工，会冇晒正常生活。对阿仔都系，我都想佢有正常啲、舒服啲嘅生活，有个搵到食嘅阿妈。就系咁啦，佢讲嘢啦，佢讲嘢啦，安乐晒，真系好大改变。 赖恩妈咪想俾我哋睇下佢个仔之前最中意喺电话度睇啲咩，原来只系一首儿歌， 就系呢首啦。 就是这样的。他会这样数揀啲片嚟睇。他会喺度揀歌啦，自己揀然后开嚟睇。 但当赖恩一听到啲音乐，佢成个人就即刻唔同晒。 嗱，而家咁呢，佢就唔会再同人讲嘢。一拎起电话就变咗另一个人，自己不停揀歌，淨係得自己。之后几个钟就係咁过㗎啦。如果部电话上唔到网嘅话，佢就会开始大嗌叫我转歌。等阵啊，赖恩，我要转歌啊！好啦，冇得听啦，唔得，唔得，唔可以再听歌啦，赖恩，唔得，唔俾听啊！冇啦，冇啦，冇歌听啊，赖恩，唔得，唔得，唔得啊，冇啊，唔俾听啊，赖恩，嗱，我同你玩好冇？不如摆低电话先啦，嚟啦嚟啦，一齐玩，过嚟，赖恩。赖恩，乖啦，赖恩，一齐玩啦，赖恩。 一切又要从头嚟过，对赖恩妈咪嚟讲，呢场仗啱啱先开始。 根据佢妈咪嘅讲法，而家佢哋嘅日常生活系好咗好多嘅。但系赖恩每日都仲要笃五分钟电话，个人先平静啲。佢平静啲，佢妈咪先可以做其他嘢。所以都改善了很多，很大进展。不过跟着条路仲好长嘅。 将手机同赖恩隔离呢个方法可唔可以令佢改变呢？我哋一个月之后会翻去睇下。法国有接近一半的父母都会好像赖恩的妈咪咁俾电话仔女玩，去分散佢哋嘅注意力或者安抚佢哋。数码化革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加快了沟通的速度，令到我们增长知识。这些数码工具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以没有的东西，它们越来越细部，插在裤袋很方便。现在平均我们每日会看30次电话，总是会有某些东西令到我们来不来都要笃下部手机，它会消磨我们的时间，令到我哋无时无刻都心挂挂，大家都明显出现咗呢一种唔算有大害嘅上瘾症状。 嗰时我问自己，我咪发现咗啲嘢咧？之后好多个月，我再睇咗好多小朋友，跟住我先真系可以同自己讲呢个问题系同屏幕有关。因为一开始我都唔肯定，都唔系好信，但系同样嘅情况不断重复。跟住我开始建议啲家长俾个另一啲选择佢啲仔女，限制小朋友玩手机嘅时间，要控制佢。然后当我一个月、两三个月之后再翻去睇呢啲小朋友，发现冇再出现问题，或者起码改善咗好多，咁我就知呢个方法好有效。 杜康达医生会喺母婴中心为唔同家庭定期会诊，佢发现呢一种症状越嚟越蔓延。 哦，跌咗落嚟啦，试过第二个。嚟啊，拣第二只色啊！ 过去两年，佢有系统咁分析呢班小朋友平均用几多时间对住屏幕。 画入面有几多只大笨象啊？ 佢尽量唔想怪责家长，因为佢哋都唔知呢啲小屏幕原来系咁危险。呢日朝早，美迪同佢妈咪嚟见杜康达医生， 跟住妈咪过嚟啊，系啦，乖，睇下可唔可以抛翻俾我啊？抛翻俾我啊！嚟啊！你好开心咁，扎扎跳咁，你想自己玩啊？等佢自己玩下先啦咁。佢似系嗰种中意自己一个玩嘅小朋友，你嗌佢个名佢都唔会应，我同佢讲嘢佢都唔会望住我嘅。而家我会问你几条问题，你平时喺屋企系咪成日都开电视嘅？ 系啊，我系电视精嚟噶。 哦，你自己都中意睇嘅，系咪啊？ 我常开住电视噶。 咁你仔仔中唔中意玩你部手机啊？ 好中意， 嗯，佢中意玩你部手机，咁即系 我要同佢争手机噶。佢一见到部电话放咗喺度，就会即刻攞噶啦。 咁佢系咪都会用平板嘅？ 会， 嗯，咁佢会唔会睇片、听儿歌或者玩益智嘅游戏咁啊？ 全部都会， 全部。佢识唔识自己上 YouTube 啊？ 识， 哦， 识啊。 同埋有样嘢我想讲就系、是，佢连食饭都要睇住，如果唔系就唔肯食。当佢睇到入晒迷咧，就咩都肯食噶啦。 嗯，你知唔知道手机、平板对小朋友有咩影响？ 知少少啦。 不如我讲下我嘅睇法啦，好冇？ 好啊，我就系想知 道。首先，你仔仔真系好得意， 但系有啲问题咧。 佢之所以咁，都系因为我头先讲嘅问题，多数就系啦。但系我哋唔肯定，亦都唔能够话一定系。但系多数都系同呢啲屏幕有关。 我都知系我嘅错噶啦。 唔系你嘅错嚟嘅， 一定系我睇漏咗啲嘢，所以佢先唔识正正常常咁食饭。 细细力，细细力啊！佢系咪好中意咁样开门闩门？ 系啊，佢喺屋企成日都系咁。 明白。 咁佢医唔医得好噶？ 我都几肯定系医得好嘅，因为你仔仔嘅问题，凭我过去几年观察到嘅。如果是因为屏幕造成的就完全回复得到的，但是当然没有说百分百啦，他可能有其他病都不定，就算他成日对着部手机都可以是完全不关事，要知道是不是我就要一个月后再见下他。 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严重的。 嗯，我天天都见到好像他这样的小朋友的，天天都有，如果不提醒下班家长的话， 他们不会知道。 没错，我跟班家长解释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不知道会这样的，连儿科医生都不知道，所以绝对不是你的错，连我们本身都没有这么多资料。 杜康达医生这十五年来一直有去这个区的学校探访，他发现这一类个案的数字是原本的六倍，就算小朋友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家长之间都越来越担心。由于坊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杜康达医生夜晚都会抽时间和关心这方面的家长见面。 Hello， 大家好嘛。 有用手机的，我们都有时会用个会发动物声的 app 嘅，有时要佢坐定定喺度等都几有用，例如等医生啊咁啦。 我百分百反对小朋友对住个屏幕，但系我自己督电话就由朝督到晚，咁所以我个仔咧一见到我部电话就会话妈咪，冇办法啦，佢知边部系我嘅，边部系我男朋友嘅。 有时佢会攞咗我部电话，然后就即刻开 YouTube 噶啦。佢开头就会睇短片，跟住睇睇下，仲会睇埋中文嘅电视节目，仲会追添。 小朋友好快会放低佢平时玩开啲嘢，即系对住个屏幕。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佢身边又成日有手机之类嘅嘢嘅话，佢哋就会黐实唔放噶啦。如果你唔阻止佢哋，佢哋系唔会自己放低，完全上晒瘾，睇到眼定定，个画面太刺激，对佢哋嚟讲变咗冇咗部机唔得。你一攞走佢部机就出事，直情好似导游咁啊！ 当一个小朋友出现呢啲症状嗰阵，你点分到佢系过度活跃啊，定系睇得手机多得滞咧？ 其实都好容易嘅啫，我谂你一睇就知噶啦。 系咪当我哋一唔俾佢哋睇手机，佢哋就即刻发癫咁？ 唯一嘅办法就系唔俾佢哋玩手机同埋平板，睇下跟住会点。对我嚟讲就好似睇住人哋有难你都唔去帮咁，明知有事都唔出声咩？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噶，系咪？公众应该有权去知道发生咩事。而家家长同埋专家都有好多嘢想问，我哋一定要处理。 为咗唤醒有关当局嘅关注，杜康达同一班医疗界人士组成小组，当中包括儿科医生、言语治疗师同埋心理医生。 我觉得自己好似转咗工咁。我冇谂过自己会去问啲妈咪，你喺母乳嗰阵会唔会不时望下部手机噶？会唔会一路喂 B B 一路督电话或者睇电视？佢哋又会问翻转头，你点知噶？我知系因为佢哋同我讲过小朋友瞓唔着，小朋友沟通上好似唔多正常咁。我哋见过好多呢啲例子，私家诊所都好多。 老实讲啊，解决方法好有限，好多时系咩都做唔到。我系冇见过有建议好似呢个咁咁快见到成效。当我哋接触得越多呢啲个案，答案就越明显。大家用手机嘅时间越嚟越多，真系要快啲话俾公众听至得啊！ 杜康达医生同一班医生自组嘅防止过度接触屏幕协会，只系个顾问组织，可以做到嘅嘢始终有限。虽然佢哋发现到呢个趋势，但就唔知呢啲行为对小朋友嘅脑部实际有咩影响。他们要求当局进行全面的探讨，但因为法国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要找答案我们就要横渡大西洋。在美国，数码产品一早已经融入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根据一个叫常理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美国八岁以下的小朋友平均每日都会用超过两个钟对住屏幕。越来越多科学家有兴趣去研究年轻人上瘾的过程。卡达拉斯博士是心理学家和嗜癖学专家，他开了一间戒毒诊所，专帮有毒瘾的病人戒毒。他曾经写过一本有关小朋友和屏幕关系的书，在美国响起了警号。之后他上了几个电视节目讲解他的著作，提及一个数码海洛因的名词。 当我同啲后生仔接触得越多，就越喺佢哋身上见到一啲同典型毒瘾一模一样嘅临床病征，包括孤僻啦、冲动啦，同埋有攻击性。于是我就开始做呢一啲研究。但系当我研究得越多，就发现数码产品系会增加人体嘅多巴胺分泌，我哋会叫呢种做多巴胺激发。 多巴胺系一种导致成瘾现象嘅重要荷尔蒙。它会令到我们不停地去 check 住个手机，多巴胺会影响大脑的奖赏系统，而奖赏系统会令到我们形成各种行为习惯，有利我们的生存，例如饮食和交配。加里史莫是神经学家和脑科专家，他研究过多巴胺和数码产品之间的关系。知道我哋点解要不停咁睇 Facebook 同 Twitter？ 当多巴胺流经我哋大脑，会带嚟一种开心嘅感觉。大家都想知道有咩最新奇、最即时嘅资讯，而睇到呢啲嘢就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大致系咁啦。 个手机就好似装咗多巴胺嘅泵咁，要24小时都带住佢。咁会唔会改变你个脑噶？梗系会啦！而家已经有十几个脑部扫描嘅研究显示，前额叶皮质，即系我哋额头呢个位后面嘅脑部，如果你长时间望住屏幕，你个前额叶皮质系会缩细嘅。 过去五年，有人做咗啲比较详尽嘅研究，睇下数码产品对脑部嘅影响。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由中国做的一个研究。在中国，网络成瘾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科学家扫描了12个有网瘾年轻人的大脑，结果非常惊人，他们发现病人的脑脊液循环改变了。图中红色的部分是收缩了的大脑神经网路，令到神经的连接沟通减慢了很多。而大脑神经连接不足，就有可能出现类似自闭症或者躁郁症的症状。 前额叶皮质缩细了，同灰质密度降低了。这些负责解决问题的大脑部位出现异常的人，他们会比较冲动，比较容易上瘾，同埋更加有攻击性。他们会做错决定，对后果的衡量亦都会差了。 大脑有一个部位叫额叶，是负责思考的。他会告诉多巴胺循环听，够了，好停了，你已经影响到生活了。但是有时候这类的欲望会削弱了额叶的功能。 在欧洲已经开了第一批治疗数码成瘾的治疗中心，当中最大的那间位于瑞士日内瓦，连世界卫生组织都要依靠他们的研究资料。这日早上我们会会见一个玩网上游戏成瘾的病人，他大脑的奖赏回路出现了问题。 你几好嘛？ 几好。 啱啱呢个礼拜点啊？ 啱啱呢个礼拜冇乜大改变啊，我仲系 一日到黑对住个屏幕，开头嗰阵通常玩嗰啲免费游戏啦，跟住想快啲过关嘅话，就要赢啲银，赢啲皇冠，咩名都好啦。从钱嘅角度嚟睇嘅话，我成日都话噶啦，有钱嘅人过关一定会快过冇钱嘅人嘅。不过呢样嘢就我都讲过啦，现实做人其实都系咁样。 咁我定俾你嗰个目标，你达唔达到啊？有冇试下计下大概用咗几多？ 有啊，我有计过，但系之后有好多次，我有好多次同朋友玩嗰阵，我都有话，不如今次试下唔好用钱打啦咁样啊。但系之后打到咁上下，我哋平时都惯咗打到好高分噶嘛，最尾我哋都系抌咗好多钱落去。我谂净系我一个人，大概一个月都打咗400欧罗左右啊。 400欧罗至少啊？ 睇情况啦。 OK， 原本系免费游戏嚟嘅，但系就点都要使啲钱先可以攞到第一。 冇错。 咁个问题系咩咧？ 其实个游戏设计咧系要你成日都 online， 抌好多时间落去玩先得噶。 令你停唔到？ 冇错，停唔到。屋企人排第一，跟住系朋友。然后我想就到个屏幕了，我都还算有其他圈子朋友的，所以我想是咯，排第三。嗯， 那除了每晚对着个屋幕，你没见家人的了？ 都不是完全没见的，见得少一点。 朋友你又不会天天见到他们，但是个屏幕和你那些网上朋友就晚晚都见。 唉，又是讲这样，你又讲回转头。 我意思是理性地想，其实重点是 没错，今次都是你对， 你自己也烦了。 青少年是数码经济最主要的目标客源。根据一间法国收视率调查公司的统计，法国青少年平均在11岁就会有第一部手机，10个青少年里面有9个都有应用程式，而16至24岁的人每日花至少4个小时在手机上面。玛丽斯和艾斯特曼今年16岁，他们在巴黎中部一间中学读书，天寒地冻，他们都只是带着露子的手袜，因为他们很喜欢用一个应用程式 Snapchat。 如果你每日都玩的话，就会得到一个火焰。简单来说，这个就是开发人员设计出来激发用家分泌更多多巴胺的奖赏系统，但玛丽斯和艾斯特曼一点都不为意。 你每天send一幅相给朋友，连续做几日，你就会拿到火焰的了。 例如我和他这样，我们已经连续205日互相send相，send片给对方。 那如果你明天不send会怎样？ 就冇噶咯， 要由头再嚟过。 系，火焰系每晚一定要做嘅，8:30嗱嗱临食完餐饭就 send 火焰咯。 Over 100 million people use Snapchat every day because they feel free to have fun and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day. 呢个就系 Snapchat 喺网上发放嘅广告，当中完全冇提及火焰奖赏系统会令人上瘾。广告纯粹表现出大家一起玩这个程式会很开心，没有提过其实整个过程都只是一个人对着电话玩这回事。Snapchat 声称他们已经取代了电视在35岁以下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2016年6月的数字显示，有 41% 美国年轻人都用着 Snapchat， 但只有 6% 会看电视。US TV network only reaches 6% of the same demographic. 你会不会有惯性冲动，一定要去读手机？会不会控制不到自己这个冲动？ 我会跟自己说，今晚要看下书，要看出戏，类似啦，但是通常都做不到的，因为都会挂住玩电话。当你见到个电话有成40000多通知嗰阵，就会开始跟朋友倾偈，就算冇咁嘅需要都会照揿，所以都几嘥时间噶。 点解会咁中意玩电话呢？ 如果得我一个喺屋企嘅，或者喺街嘅话，我可能就会教飞行模式，每30秒就有一大堆通知，都几烦嘅。 戒住晒呢啲嘢，个感觉好咗好多，但系都几抵死噶。因为我一方面觉得咁好好，但系一方面又心挂挂啊。如果错过咗啲咩，咁点算呢？真系好矛盾。一边你会想攞翻自由，但系另一边又惊错过咗啲咩咁。 即系咁样做都唔系完全嘅自由。 冇噶，因为我哋都系俾佢绑实晒，但系都系我哋自己决定嘅。讲到尾，冇人唔俾你识电话嘅，系咪？呢个就好似有个透明监仓罩住你咁。 透明嘅监仓，其实青少年自己都意识到呢一点。佢哋对呢一个程式又爱又恨，但对背后嘅设计又一无所知。我哋决定俾一个美国科学家做嘅研究佢哋睇，但睇完可能会令到佢哋好不安。呢个研究嘅重点系睇下赞好呢样嘢喺 Facebook 赞好就等于 Snapchat 嘅火焰。赞好、心心同火焰都系社交网络嘅真正力量。有赞好，即系代表得到同伴嘅认同，亦都系快乐嘅来源。得到赞好仲会影响我哋嘅大脑。但是怎样影响呢？要找出这个答案，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类似 Instagram 的社交网络，一个分享相片的平台。十几个青少年上载他们的相片，有些会得到赞好，有些就没有。之后研究人员会扫描他们的大脑，看看有什么不同。 我哋嘅发现就系，当你俾青少年知道自己嘅相有好多赞好嗰阵，佢哋嘅大脑就会比较少赞好嗰阵，反应更加强烈。而作出呢个反应嘅区域就系大脑嘅奖赏系统。呢个奖赏系统同吸毒或者酗酒嘅活跃区域系一样嘅。 佢咁嘅年纪，我觉得揾佢嚟分析呢个问题冇咩应受性咯。佢都唔明呢一样嘢，净系识用社会学去分析，佢嘅角度完全同我哋唔同啊！佢都睇唔起呢一样嘢。 我觉得人人都有权做一啲令自己开心嘅嘢噶，冇理由只系你唔中意就将佢标签做上瘾咯。 青少年讨厌被人评价，尤其系俾大人，但系其实佢哋都好了解呢一个系点样嘅应用程式。 其实这个 App 很清楚反映到现在社会的，是一个图像的世界，所有东西都很短暂，砰一声就没了，没人会专注看一样东西超过30秒，永远都不可以停留，要顺着潮流。说真的，这个 App 真的很反映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的。 我们有个问题想问 Snapchat， 就是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应用程式的影响有多大呢？他们认不认为自己有道德上的责任呢？我们邀请了 Snapchat 的开发人员接受访问。但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我们最后只是收到这几句回应。我们没有任何员工适合接受访问，我们的办公室也不会开放给人参观，好多谢你的关注。我哋喺洛杉矶揾到一个愿意同我哋倾下呢一种奖赏机制嘅人，我哋约咗佢喺车房办公室度见面。 我系杜尔顿·冈姆斯，系南加州大学嘅神经经济学博士。我哋嘅工作就系谂办法令啲 App 更加容易令人上瘾。 他们是一班神经科学家，最近开了一间初创公司，还将公司名改做多巴胺研究所。他们刚刚才大学毕业，知道有什么秘诀可以捕捉到用家的眼球和心理。他们现在决定公开这些秘诀，还会用一个很受欢迎的应用程式来做示范。 这个就是个 App 勾住人的地方。你看到这个是代办清单的 App。咁我就想剔走一项代办事项，剔走咗就冇事发生嘅，就咁消失咗。但系有时咧，当我剔走其中一项，就会有奖嘅。其实个奖赏都唔系咩特别嘅嘢嚟嘅，但系当你知道有时系有，有时系冇呢个奖赏嘅话咧，佢就会令你脑入面一个细小区域黐咗线咁，好想搞清楚究竟几时有，几时冇，同埋想攞到下一个奖，想破解点样先可以有奖攞。用家不知不觉就会沉迷咗落去个 app 度， 所以要令人放唔低你嘅 app 咧，关键就系要佢唔知几时有奖，几时冇奖。多巴胺可以令你快乐，亦都令你不停想要。所以凡系令你有快感，俾到收获你，同埋曾经俾过收获你嘅嘢，都会令你有冲动之后再去揾翻佢。 所以唔系咁啱得咁巧，而系处心积虑做出嚟嘅，系专登做嘅，一切都喺计算之内。 喺呢啲公司入面，边个能够令到用家越沉迷，令到佢哋 post 越多贴 ，at 到越多朋友，回应得越多？呢啲员工年尾花红就攞到最多。呢啲公司嘅架构，每一个层面嘅目标都系要用家越沉迷呢啲科技产品越好。 多巴胺研究所设计咗一啲同样系用奖赏机制嚟运作嘅程式，去鼓励大家做多啲运动，同埋停用社交网络，系一种对公众有益嘅多巴胺。不过佢哋暂时只可以喺车房开工。呢度就是塑造紧我哋虚拟人生嘅地方，食局。Facebook、Google、Apple， 30多年前数码工业就是在食局展开划时代的旅程，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在车房开始做起的。到咗而家，好似 Google 呢类大企业嘅园区，直情好似一个小镇咁大。大部分曾经喺呢一度起家嘅企业高层，而家觉得于心有愧。呢幅相入面嘅人系2005年 Facebook 正式启用嗰阵嘅开发团队，右下角就系创办人马克朱克伯格，企喺隔篱嘅系佢嘅拍档西恩帕克，睇得出帕克当时正满腔热诚。但系12年之后，2017年11月嘅帕克，除咗外表饱满咗之外，佢嘅思考角度亦都唔同咗。 其实你系喺度利用紧人的心理弱点，我觉得发明家、开发人员，即是我啦、马克啦、Instagram 的话就是斯特罗姆啦，所有人其实都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我们都是决定照做。 之后还有另一个 Facebook 行政高层站出来， 我哋所製造嘅係一啲多巴胺導向嘅短期性反饋機制，佢已經破壞緊社會嘅運作。你不停喂一隻猛獸食嘢，佢遲早都會食咗你。 你話係時候要揾翻我哋嘅心靈所在，咁你喺心靈上揾到啲咩咧？ 我其實極之內疚，我諗喺我哋嘅內心深處，其實都 feel 到咁落去有可能會出事。我可以控制我自己，唔再用呢啲咁嘅嘢。我都可以控制我的仔女，不让他们再用这些这样的东西。 2016年，一班科技公司的前员工成立了一个叫做珍惜时光的组织。麦斯·斯托素是成员之一，他开了他间初创公司之后，制作一段短片宣言，反对社交媒体操控大众。 救足这个数码世界的人，收手吧，做一些好事吧，因为我们是做得到的，我们看得到这些系统是经过精心设计，令到这些公司可以无止境搲实我们的注意力。我不想整天不停在打碎那些死人糖，不想被这些提示通知支配。我做什么要看着红猫在跳舞，或者在玩呼啦圈？我之前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都是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如果他们花时间去玩我的 apps， 都是因为他们喜欢，我又没有逼过他们。但是之后我开始明白，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一个人会去做什么是两回事来的。这个就是我拍那条熊猫跳舞片的原因。我会去看着熊猫跳舞，我都会去看的。这些这么吸睛的东西放在你眼前，你就会去看的了。但是20分钟之后，我就会很憎自己为什么会去看。所以我明白，我哋作为设计呢啲科技嘅人，系有责任，唔系去提供一啲稍逊即逝嘅欢愉资讯俾用家。条片真系好过瘾啊！等我分享俾我嗰10个朋友同10000个三唔识七嘅人先得。家具有边个想开个熊猫 party 咧？搞掂，翻嚟现实先。点先扫到个老婆翻嚟咧？ 30秒才得那兩個 Facebook like，用 Facebook 啊、Google 啊，都系一毫子都唔使嘅。我哋平时用紧嘅好多服务都系免费，点解咧？因为我哋唔系佢嘅客，我哋系佢哋嘅产品。我哋对眼、我哋嘅注意力，先系俾人买起放上呢啲平台卖嘅嘢。就好似我嘅喜好，不断俾计算程式有系统咁记录住，佢知道晒我想要咩，或者系未必想要，只系会去睇下。我哋摆得越多时间落去，喺呢啲平台留得越耐。呢啲公司就赚得越多，所以佢哋会不停谂啲新窍出嚟，吸引越多关注越好。呢行嘅运作就系咁噶啦，呢样就系呢啲媒体平台免费嘅代价。 喺网上世界，我哋唔系顾客，而系产品。我哋可以喺一位30岁女士嘅 Instagram 入边证实到呢一点。首饰衫、旅游套票 ，Instagram 显然已经将佢嘅个人资料卖咗俾广告商。广告商完全掌握佢嘅年纪同埋口味，佢每一次送出同收到赞好，其实都系送走紧自己嘅数据、思想同埋时间，仲要系大量嘅时间添。我哋联络过最大嗰几间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冇一间有回复俾我哋。Facebook 喺收到大量嘅批评之后，发咗一篇声明。他们承认如果用被动的方式用社交网络可以造成伤害，但说如果用户能够激发交流互动，他就会有所得益，但他们一字不提多巴胺的事。为了拿到行内人的意见，我们今天去见一位相当出名的企业顾问尼尔艾欧，写了一本书，书名简单直接，叫做《欧人效应》，如何创造有法习惯的商品。艾欧令人上吊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删了大脑负责判断和思辨的部分，同时激发处理欲望和渴求的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说，即是要令大家蠢一点。 你要删咗佢哋嘅判断同思辨能力。 我好似冇写过话佢要关闭判断力，可唔可以俾我搵搵啊？我觉得似系我写嘅嘢咯，或者咧系嘅话都几出奇。 我呢度都有， 你有啊？ 喺访问开始嘅时候，呢位作者似乎有啲记忆落差。 等我搵下咧，我系咪可以喺 PDF 入面搵？我本書根本冇判斷呢兩隻詞喎。 係咩？ 係啊，等我揾下思辨先啊。 好，我揾到啦，喺第七頁。 哦，係喎，好啊，OK， 係啦，人追求不斷變化嘅獎賞，即係當一啲嘢，好刺激、好有趣嘅時候。就会令体内的多巴胺急性，多巴胺是一种激发你去追寻的化学物质，一种叫我们继续找继续找的化学物质，它会令它想找的东西变得很吸引，很有趣，很有娱乐性的。 大家就是被操控住，很想有这种多巴胺快感， 所以我才写这本书。其实我写这本书就是这解的。 那即是你都同意这样是有问题的？ 我同意每一种科技都有它负面的地方的。 明白的，我哋等阵间可以讲埋其他科技。 呢种科技， 但系先讲呢种科技先。 呢种科技系有负面地方嘅，绝对有嘅。但系讲紧真系上瘾嘅人，其实极之少嘅。如果我哋同大家讲我哋上晒瘾啦，佢哋会信嘅。然后话咁啊，真系上咗瘾都冇计啦。唔系我嘅错喎，系个科技嘅问题，即系佢咁令人上瘾。但系真正符合有精神问题病征嘅人，占个比例好细嘅。 基本上会喺网上睇嘢嘅人。他们都知道有数以十万计的人一样在浏览着屏幕，在比赞。脑里面其实他们都意识到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这里了，但是我又停不到手。他们不是癫了，他们只是停不到。 这个就是你们作为记者的责任，去将情况讲出来。而整个情况就是对某些人来说，大概1-5% 的人是有上瘾的心理特征的。无论是什么事都会有些人上瘾的。是不是？这些是什么呢？有时是沉迷打机， 酗酒啦，上网上得太耐啦，呢种只系咁多样嘢其中一样会令人上瘾嘅嘢，但系唔系令所有人都会上瘾。 但系讲到某一点，艾欧都建议大家要做预防措施。 系 细路仔嘅话，你觉得呢种科技对细路仔危唔危险？ 我觉得某啲人系需要保护嘅，系唔应该俾某啲嘢佢哋接触嘅。我唔会俾我九岁大嘅女儿入赌场玩21点，我唔会俾佢入酒吧嗌 gin and tonic 饮，我亦都唔会俾我啲小朋友一日睇几个钟头电视。冇大人看住佢睇咩屏幕都好，都系有危险。我重复，冇大人看住睇咩屏幕都好，都有潜在嘅危险。 呢个就系矛盾嘅地方啦。越嚟越多从事数码工业嘅专业人士都会限制自己嘅仔女使用数码产品。矽谷系数码工业嘅发源地，但当地有啲小朋友翻学嗰阵完全唔准用数码产品。华德福学校系一间每年学费高达25,000至30,000美金嘅私人学校，喺呢度读书用嘅只系粉笔同颜色笔。 呢个系你全身最大嘅器官，每一年你嘅身体会脱落足足9磅嘅死皮细胞。如果你喺一间房入面见到窗边有尘嘅话，多数都会揾到死皮细胞。 有啲著名嘅科技产品喺呢度系唔准用嘅，但系开发呢啲产品嘅人就送咗佢啲小朋友嚟呢度读书，系咪？ 哦，系啊。我至少有3/4的学生，屋企有1个成员是在矽谷的科技园做事， 都挺矛盾的。明明是他们自己开发这些工具，但又不给自己仔女用。 我想他们开发的工具原本是设计给大人用的，未必有考虑到小朋友的需要。同埋佢哋欣赏嘅系学校提供俾小朋友嘅嘢，而唔系冇提供俾小朋友嘅嘢。 对喺矽谷做开发工作嘅家长嚟讲，一个零数码嘅教育方式，其实都系对从事数码程式行业一个好好嘅训练。 The queen carouses to thy fortune, Hamlet. So, wait a hand, Hamlet, Hamlet. 当你越跳出这些大公司企后一点，去回一些小一点的环境，去回一个纯粹一点什么都没有的创作环境的时候，你就越会意识到其实你是不需要什么科技，真正需要的只是创意，之后你才去找回你要的工具去实现你的创意。 过去那2年都有家长真的因为这个没有屏幕的学习环境而来我们学校。这个趋势是因为开发人员开始良心发现，公开地将他们以前做的事情说出来。 这里有谁被黄蜂针过的？ 我针过，只是痛一痛，好像被铅笔刺到。 一开头全日不看电话，会觉得有少少怪怪地的，但是慢慢就会习惯了，没什么不同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上学上堂就是这样的了。 And then... No, but you have to connect A to the... to be prime prime. 我都试过有段时间是这样，学校出面的人很喜欢玩社交媒体，我自己都试过有玩一排，心情就好像不停地等人 like 我的 post， 等着这些数字升，还有就算他不是，可能他表面上没怎么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当你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很难专心去做其他事，真的会很分心的。 Claire 也知道社交媒体上面的假新闻很危险， 例如在 Facebook 那样，可能会有篇报道是专登写出来引起公愤，或者激到大家很生气，但篇嘢可能是真，亦都有可能是假。但是当大家第一下感受到很生气、很伤心，又或者很开心，他们就通常都不会看清楚背后的目的， 如果有人想操控大眾的想法，那很容易會被人惡意利用，尤其現在個個都在用社交媒體。 對數碼工業的高層來說，他們很明顯不會讓子女對著屏幕太久，而且身邊一定要有大人一起。但一般顧客又怎樣呢？他們又會不會有同樣的警覺呢？我們回到巴黎，跟杜康達醫生去參觀最大的兒童遊戲展覽。 我去過嗎？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是一個個的屏幕。 周圍都是平板電腦。 而啲家長亦都已經盡曬能力， 已經俾個平板吸引住啦。 我哋屋企有一部任天堂 Switch 同 PS 俾我九歲個女玩， 好中意玩， 係好中意噶。 就算睇佢都係，佢兩歲半。 哦，係啊， 佢真係好中意啊。 佢識得教你玩添啊， 中意啊。佢系咪都中意对住啲屏幕嘅游戏啊？ 系啊，中意噶，但系尽量唔俾佢玩咁多。 唔俾佢玩咁多，点解嘅？ 因为听人讲话冇益，我哋自己都察觉到，佢一对住个屏幕太耐咧，个人就会兴奋过浓，咁搞法对佢冇乜益，对我哋都冇乜益。 嗯，佢玩紧嗰阵系咪会成个人迷咗落去嘅？ 系啊， 系啦，佢完全唔记得咗你喺度。 我哋喺度噶，啊， 好 嘢， 终于都认你啦。 每个妈咪都找一个最好的方法去应付仔女沉迷数码产品。我们在一个货架上找到一件很得人惊的产品，是一部给四岁以上小朋友用的真正智能手机，确保你由小开始就多巴胺上瘾。 这部机很简单易用，就算是不懂看字或者写字的小朋友都能够用得到，完全没有写着有什么限制或者建议你用多久，一隻字都冇講，可能會對小朋友有咩潛在嘅負面影響。 現時啲生產商仲未有打算對家長有任何警示。由蘋果最新嘅廣告就睇到，佢哋已經當咗年輕人係成熟嘅顧客層。 Hey, what you doing on your computer? What's a computer? 但在2018年1月6号，苹果的最大股东知道了这一批最新发表和负面的研究报告之后，向苹果管理层发公开信，表示担心数码产品对小朋友带来的负面影响。苹果之后发了一篇新闻稿回应，他们说苹果一直关心小朋友，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责任。我哋向蘋果提出採訪要求同申請拍攝，但係佢哋一直都冇回覆。於是我哋嘅記者就扮成一個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嘅家長，話想買部機俾小朋友玩，理由係等自己可以輕鬆少少。記者身上裝咗偷拍鏡頭入去鋪頭。 我個女今年兩歲，個仔就五歲，你有咩好介紹啊？ 我會揀 iPad mini 啦，499歐羅，呢部嘅容量夠曬大噶，所以如果你去旅行咧，都可以放曬啲片之類嘅嘢入去，舒舒服服。 我喺屋企翻工嘅，所以主要都係黃昏先用，等個女可以一個人自己玩。 咁咧，我覺得舉例啊，你個兩歲嘅女女會幾中意玩嘅，佢想揾嘢玩嘅話咧，你 click 兩下，開個遊戲俾佢，佢就會玩到停唔到手噶啦。玩完遊戲之後，你再開啲片俾佢睇，佢都唔會停嘅喎。 是不是真的啱兩歲細路玩的？因為我聽人講話， 嗱，你問我咧，其實睇下咩 apps 嘅啫，有啲真係好益智噶。我啱啱就用咗令孩子好忙碌嚟揾有咩 apps， 真係咩類型嘅嘢都有噶，對小朋友嘅發展有益嘅都有，所以你一定揾到啲啱佢嘅。 幾多歲都有？ 幾乎咩都有得俾佢哋學，好互動噶。 巴黎蘋果零售店的員工很明顯不知道平板電腦對幼童的腦部會造成什麼威脅。我們想再去見一下賴恩， 佢已经足足一个月冇用电话啦。佢有咩转变呢？ 我播紧歌俾佢听，但系佢完全唔理，冇反应。莱恩，你唔想过嚟睇片啊？佢终于醒起啦。 莱恩仲未完全好翻晒，但系佢已经唔会一日到黑都要黐住部电话。 自从我唔俾佢用任何机之后，佢就自己瞓觉，唔使督电话都瞓得着。我唱歌俾佢听都瞓得着。之前佢唔正常咗成年，真系好难搞。但系我一唔俾佢用电话同平板电脑一个月啫，佢就好咗好多啦，系真系有改善嘅。不过我都知仲要啲时间。 我哋几年前做过一个研究嘅，当时我哋观察住一班参加咗五日野外体验营嘅13岁小朋友。我哋发现只是离开了电脑啊、电视之类的嘢，短短五日，他们在情绪和社交方面都已经改善了很多了。 你想做什么呢？出街？是不是想出街啊？ 这个是好消息来的，看到他没有造成一些永久的脑部损伤，只要我们不让小朋友再接触这些数码产品，他们的精神状况就会恢复正常。 恩住啊，唔系咁啊，赖恩，拧翻只脚，拧翻只脚，赖恩。 我哋一定要提高市民对屏幕问题嘅警觉，小朋友唔可以接触屏幕太长时间。我哋一定要提供其他游戏、其他刺激，一啲更加人性化嘅互动交流俾小朋友。你一定要尽量陪住你嘅小朋友同佢倾偈，呢点好重要。